各位听众，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Wicked 仙台嘅漫不经心，我系色无转， 我系黑鬼德 啊，咪录紧人。 访问呢个嘉宾咧，就系肥良。 个兄弟 以前旗下嘅一位极为出色嘅主笔，叫做点读啊？呢个字系咪叫郑建和啊？ 冇错， 大家好，好好好，我八月入行嘅， 边年八月先大佬？ 1975年， 我啱啱辞咗个 20年啊！ 我就1995， 今日买中华英雄啦。 哦，有个个都系 咸湿中华英雄啊！ 唔系有呢本嘢咁。 飛機之作、 啊、哦，飛機之作。嗱呢句咧就等阿黑鬼大師解釋咩叫做飛機之作啦。 即係你有時咧搭下飛機嗰陣時咧，好 無。一般係講純感覺多啲㗎，即係有啲人嘅繪本好仔細，但係有啲人繪本可以好簡單，即係有時唔顧及個背景都可以，咁係感覺強啲。 勾頭王， 勾頭王， 哦，多謝多謝師傅， 你唔知佢師承邊 個？同阿黃生，即係黃龍先生咧，佢將呢個漫畫嘅工序咧流水作業化，咁咧就將啲職位細分啦。有人係專勾頭嘅，有人專勾身嘅。 哦， 聽講話咧，你哋嘅天行社唔係咁掂嘅時候呢，就揾咗個風水佬嚟睇風水嘅。聽講話呢單嘢你都使咗唔少錢喎。阿李宗亨， 其實我就係好中意呢個題材嘅美少女漫畫家，因為我本身就中意美少女嘅。 我知道， 今日依然主持。有我色无专， 有我专无色。 星期五晚八点，黑鬼德色无专，马荣成万不惊心。 2012年，长毛梁国雄、何俊仁因梁振英在特首选举期间发表寓所无僭建失实言论，提出司法复核及选举澄清。 基本法里面是叫特首廉洁奉公，英文是 integrity。我未听过特首或者总统啊。 即停止发言，坐低。 喂， 2013年1月11日，终审法院颁下判词，上诉失败，梁国雄及何俊仁需支付梁振英所有诉讼费用。 就因为立法会是畸形的，就攞唔到公道，咁啊走嚟。这个法院，咁法院又敌唔过梁振英讲大话，几泄气嘅啫。 喺沉默无声占大多数嘅社会，仲有边个为我哋发声？ 我跟随嘅系70岁以上嘅老人家，无需因为你呢个月政而撕裂，无需要2年后因为忧虑会唔会俾人点鬼，会仲报唔报落去？如果招揽， 仲有边个为我哋去抗争？ 佢嗰张所谓拘捕嗰张，佢就系话我同时同地嗰人非法集会，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即系佢拉我嗰阵时，嗰人紧非法集会，咁一个人点非法集会咧 ？Rex 先北上频道捐款助长毛。捐款户口恒生银行024-234-337-376-668，账户名称 LAMKINYU， PayPal 账户 GOTOCN gotocn@regasin.com.hk。 撑公义，撑长毛。 可惜上传都会继续反对23条，我留下条命都要抵住23条，再一次灰飞烟灭。 Wicked 仙恭喜发财广告套餐由现时起直至3月，在 Wicked 仙指定节目内播出20次声音广告，连网页 banner 都是888，每周超过80000种下载，让你的品牌接触不同听众，请即致电9306-0625或电邮至 wickedsin@wickedsin.com.hk 查询。 澳門街第二節翻翻嚟啦。咁啊，今日咧嘅題目咧就係、失落了嘅集體回憶咧，就開放賭權後啊。咁啊，第一節咧我哋啊講過下啦，消失嘅銅馬像啦，跟住路環濕地啦，同埋一啲士多啊、煙檔啊嗰啲有傳統風味嘅鋪頭啦。咁啊，第二節啊，昌哥咁啊，要回憶下啲乜嘢咧？ 唉，咁我哋繼續數下個清單啦。咁啊，頭先我哋都預告過啦，講完造船廠之後，我哋又講下一個青州木屋區啊。 啊，好啊。 係啦，咁啊，你哋兩個其實會唔會話熟以前青州嗰帶㗎？有冇去過啊？ 我唔熟㗎，我係冇去過青州嗰帶。 青州啊，去踢波啦。 咦，青州踢波係嗰度有球場啱啊？文俊帶你踢。 有，咪嗰個青州咪嗰個叫咩啊？水廠隔離咪有球場咯。 哦、 跟住另外以前啦，青州啊、入練啊、麻風院啦、啊，即係打 war game 啦。 哇！ 真係成座傻槓嘅飄下飄下嗰扎。 飄下咪青州咯，跟住另外又食完嘢又最唔係踢打完波或者係打完 war game 最簡單，青州樓記食面啦。 嗯，其實最開頭食樓記咧，阿文俊大佬，你會係幾時開始食㗎？ 我真係忘記咗啦，就係記得幾蚊碟菜咯。 有係咪十年呢？有冇十年呢？ 我諗唔止。 唔止添。 係啊，幾蚊碟菜啲菜自己種㗎嘛。 哦， 係啊，我好記得㗎。 怪唔知佢就算係臨執笠嗰陣時候都係好平㗎，我記得好似係唔知十蚊定 under 十蚊嘅一碟菜係，佢好抵食㗎。 哇，好抵！ 佢應該啲價都升咗㗎啦。 升咗都仲係好平，唔知十五蚊一碗面就到佢要執嗰陣時候。 十零蚊碗面咯，佢哋嗰啲其實佢哋嗰啲地咧就即係叫做話舊式以前霸翻嚟嘅啫，咁變咗就唔使話交地租啊交剩喎。 嗱，講翻啦，我自己後期啲先去嘅，但係都應該有十年前啦。嗰陣時候咧。仲未旺嘅，即系仲未有香港嘅传媒报道嘅楼基，系咧，入到去咧会见到好多澳门唔同政府部门嘅人喺度食紧，因为我自己嗰阵时候都做一啲可能间接同政府部门有关嘅工啦，咁啊都会去嗰度食嘅，哇，即系都同啲同事讲笑话，如果装支 cam 啊，老脸装支 cam 喺度一扫扫落去，应该澳门大半个嗰啲部门都。領曬嘢，因為好多人都去嗰度蛇王咯，叫蛇竇啊。係啊，咁啊，同埋最大嘅特色就係永遠泊到車嘅。佢仲未旺嗰陣時候咧，有天然超級大空地停車場，無論你係貨車、私家車定電單車。 停車場夜晚變咗燒烤場啊！ 哇，係啊，真係㗎， 咁正嘅。 文俊大佬係咪是喺嗰度 BBQ 過咧？ 我冇 BBQ 過，不過我知咯。 哦， 因為佢隔離都有個波地啊嘛，我又喺嗰度玩過下啦，以前。 嗯， 系啊， 即系其实如果你照翻地价嚟讲咁，好难，冇咩可能一个啊烧烂咗个屋就变成一个咖啡档，然之后仲可以有咁大块地停车嘅啊，咁呢个就系历史遗留落嚟嘅问题，你都解决埋添啦，变成 其实佢啊嗰阵时跟住行前少少就造记啦， 系啊，造记又系好出名噶，佢又会好啲，唔会好似楼记咁样完咗就完咗，佢会有家。分店嚟噶，繼續營業咁，但係就冇咗一種地踎咖啡嘅感覺。 分店。 哎，我要查下先知，我都唔。 其實樓記同埋造記咧，好坦白講，啲嘢食咧就唔係話即係特別好有特色，只不過咧佢工多藝熟做咗咁耐幾廿年咧，就做落有佢自己嘅風味。 係啦，即係佢嗰種風味嚟講咧，佢做得唔算太難食，即係你話要好特別啊，好成咧咁啊。未至於咯，但係價錢平嗰啲 真嘅。亦都唔係話一啲話工序好繁複、好天花龍鳳嘅嘢。咁即係譬如即係講緊啦，譬如造記咁，可能個牛尾湯通咁啊，因為佢整開嘅，咁啊覺得啊好正喎，有牛尾湯喎。咁跟住另外佢可能樓記咁樣你講啦，啲菜自己種嘅。跟住另外咧即係可能譬如話哦，啲蔬菜肉絲嗰啲佢係自己炒啊，咁有翻個即係直情佢係譬如我整啲面有啲嘢，佢都會落翻個炒鍋程序嘅。咁啊，可能即係你會覺得係呢啲係我哋叫食嘅風味咯。 係，同埋咧好犯賤嘅，澳門人啊好為食嘅，有時候啊放工放學就四圍去試啲古靈精怪嘅，有間咁嘅嘢要撩到咁入去先至有得食嘅，但又俾你停到車喎，咁啲人咪覺得過癮咯。再加上啊香港嗰啲傳媒喺度喺度吹捧，咁變成一個好似。名勝咁嘅地方，搞到平民百姓又去，遊客又去，到後期根本上你咁大塊空地都係泊滿曬車，永遠都泊唔到車嘅，跟住遊客都賺到爆，你想正常時間一點鐘去食個晏都有啲難度。 嗰陣時其實去到後期咧都幾麻煩嘅，因為佢拍唔到車咧，啲人又即係揀喺度擠住曬咧，咁變相咧有時咧去原先去食就諗住喂方便啊，可以係即係泊車啊，同埋簡單啦、啊，食完啊閃啊。結果咧有時你一來一回，你淨係攞翻個褪翻啲車咧，都要幾個字時間。 係好難褪翻出去。 你一褪咧，你要入去嗌啊出面邊架邊架車係邊個㗎？幫手褪褪車啊！跟住咧，可能又要衝咗幾台人出嚟喺度褪嘅。咁我試過咧，嗰陣時同啲同事去食咧，褪一褪翻架車都差唔多成半粒鐘後尾。 哦，係咯，仲慘喎， 揾 車位。 因為係啦，因為最慘就係隔離 block 住呢個車，揾唔到車主喎。係 咯， 係啦，就係、是、咁變咗呢個麻煩咯。咁除咗為留記做記做啲咩咧？數埋落去啦。 嗱咁其實我自己身邊咧都有啲朋友咧，真係喺青州嗰邊長大嘅，即係佢哋可能會喺嗰度會有好多以前童年生活嘅回憶啦，即係衰則到後尾期啦，嗰啲咁樣所謂嘅鐵皮屋啊，嗰啲木屋啊，都係租曬俾一啲未必係澳門嘅人住啊咁樣啦。咁但係呢個景觀都算係差唔多澳門最後一大片嗰啲咁樣嘅真正嘅木屋區啦，係算係最後啦，最尾嚟家都會發展成政府嘅公共房屋啊咁樣。 湯車場又冇咗啦。 係啊，有啲如果鍾意改玩車嘅朋友都可能去啲湯車場嗰度尋下寶啊咁樣。係 啊，咁啊另外呢，咁啊除咗呢個湯車場同樓機啦。剛才有玩具店啊，數下啦，咩玩具店唔見咗啊？ 玩具店啊，喂，呢度你主場。 你聊起個 topic 先啊，你講啊，有邊間唔見咗？ 你如果係講白馬巷嗰啲，又追翻八十年代嘅咯喎。 唔使，九十年代啦。 九十年代啊？ 呢、這個教育斜對面啦，玩具小王國啦。 哦，係啊， 係啊，曬山巴下面有間咧叫玩具小帝國，就好耐嘅。咁另外咧，教業斜對面咧，咁都係差唔多區份，叫玩具小王國啦。咁嗰個老細叫阿 Ken 啦，咁Ken Sir 啦，咁好出名嘅，因為澳門好早期賣十二寸軍人 figure 嘅鋪頭。 哇！ 咁另外咧，佢有好多咧係以前澳門比較少翻啊。美式英雄啊，即係好似嗰陣時美血 Iron Man 啊，咁啊 Batman 啊，佢有好多嗰啲玩具咯、，Iron Man 啊 ，Batman 嗰啲， 即係 Marvel、DC 嗰啲都有。 係啦，咁不過冇辦法，即係始終都係面對住人租金啦。咁跟住後屘，咁都係要向賭業靠攏啦。咁以我所知，老細後屘都係做翻博彩嘅。 係陰功 啊！咁即係老細年紀都唔細，但係都係做翻博彩啦。後屘咁冇辦法啦，即係叫做話向呢、這個租金政策。跪低咯，冇錯。即係譬如你以前嚟計，可能租咁，你可能租間玩具鋪，可能四五千蚊嘅租，咁你其實去賣玩具衍生四五千蚊嘅利潤，再去揾自己生活費都可能 O K 嘅。咁去到啵一聲樓下，開咗間沙沙喎。跟住咧再 貴曬拉租， 又開一間電話鋪。跟住咧佢咪啵一聲，結業主咪同你講咯，五千啊，萬五啊。跟住萬五你已經哇死啦！但你做咗十幾廿年咁多貨物，你又執咗佢噶，跟住去到下年就同你講兩萬六，係咁樣跳啊啲租，即係佢一年幾十 percent 幾十 percent 唔加。咁你玩具嚟計，你有乜即係好難聽講玩具好難去揾一個純利係咁高噶。除非你個量係大得好犀利咯。咁如果你量大得好犀利，使乜做地鋪啫？我做倉都得啦。咁所以就即係去到最尾都係貴嘅咯，即係租金、租金呢樣嘅，咁亦都係即係好似你樓計嗰啲就話即係嗰個市政策劃改變啦，個地區策劃改變而執咗啦，但係亦都係好多食店係租金搞唔掂。 咦，有叔嚟㗎係咪仲喺度咧？喺咪度咧？ 國華有叔 係啊， 喺度。 係咯，咁佢都算好彩喎，即係揾到位。 我同你講，佢冇錢寫夥計啊，咁如果難聽啲講，佢老人家有一百年歸老咧，就拜拜㗎啦。同埋你有冇發覺佢好耐都冇新貨啊？ 咁 係。咁我都相信即係可能係有幾樣嘅。第一，而家啲人咧就唔興砌模型嘅，佢堅持賣模型，佢唔賣玩具成品嘅，亦都唔賣嗰啲譬如七合金啊，或者係嗰啲 figure 嗰啲嘢。 但係而家好多人根本上冇啲咁嘅閒情，冇啲咁樣樣嘅耐性去砌模型。 冇啊， 要現成有。 我今年先係砌咗一副模型啊，即係我係真係好唔開心揾啲嘢做，咁跟住砌四五個鐘啊，砌一次咯。咁變咗即係你話好難㗎啦，而家人有啲後生仔太多嘢玩啦，咁就唔會話咁樣。即係你正如你諗下啦，澳門嚟㗎，你話做返個回憶失落咗，你諗下 夜總會都執咯，係咪先？你仲你諗下，即係你話夜生活夜總會都執嘅，而家啲人都成日翻去大陸玩嘅，咁、變相就好好難去做咯。即係澳門嗰個零售同埋嗰個即係商業市場好古怪，好畸形啊。澳門係一個咧賭場越多，整體經濟好似越好，但係同時其他嘅行業係被扼殺得好勁嘅。 冇錯， 無論係飲食，無論係零售，所有都係第一請人問題啦。第二。啲人嘅消費模式轉變啦，咁第三就係如果你呢啲有價值嘅地方，佢係做唔到大陸人生意噶嘛。 所以有人話咧，博彩業係罂粟花就係咁，因為種咗罂粟花之後咧，你其他植物係生唔到噶， 死曬噶。 係啊，但係你個罂粟係好賺錢啊，但係佢係毒嚟噶嘛。 死噶，所以其實即係有好有唔好嘅，但係我覺得而家嗰個政策係一面傾斜噶。咁你的而且確啦，啲人即係好似我早排同啲國內嘅朋友有啲女仔傾偈，啲女仔都話啦，唉，以前就話過香港攞身份證啫，而家梗係嫁澳門仔啦，年年有錢派。但係問題一樣嘢啊，你唔好忘記年年有錢派嘅時候，澳門而家嘅通脹係高過香港，澳門而家嘅出面嘅消費係高過香港，變相你派嗰啲錢根本你買樓都買唔到啦。你而家澳門嘅樓係貴過香港嘅，點買啫？根本係除咗搭車係平之外，全部嘢都貴。 啊、你連即係最平嗰啲茶餐廳去食個飯，真係三四廿蚊好行。 即係譬如你揀，你要同我比，譬如你話嗱，我去攞香港，譬如尖沙咀，我攞銅鑼灣呢啲咁嘅地方嚟比，咁我梗係冇得比啦，係咪、但係你話一般好似香港嗰啲樓咁，而家都已經係比澳門係過曬佢哋咯。仲要啲好嘢就唔學，衰嘢就學曬。即係以前都可能會實用面積高啲啊嘛。而家你睇澳門新嗰啲樓全部。系咪先？ 都唔知點計出去，無啦啦話有500尺望落去都唔知。 窗台啊，三尖八角啊，咁呢樣衰嗰樣衰咯，即係樓啊揾一集再嘈佢咯。咁但係即係你繼續講下，除咗樓機同埋就啱講咗啲玩具鋪啦，仲有啲咩咧？ 咁另外我都想講下一啲啲街市嘅熟食中心啊，即係油汗油汗嗰度好似冇咗咯，係咪？ 冇咗啦。 油汗街市熟食中心 啊，系啊， 真噶， 唔系啊，佢 成层冇咗， 好似就快冇啊嘛， 佢三楼卖煎饺个女仔好靓女啊， 系啊，即系我听朋友讲话系冇咗，大家可以引证一下，因为即係我 ICQ 年代都開始食過下咁樣，即係雖然我都唔係成日食咁啊。 咁讚記美食係時候復活啦！讚記美食就喺油汗公園啊，麥當勞斜對面啦，大家要記住留意下，遲啲開翻一定要打出嚟多啲幫。 即係其實咧，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逢係澳門街市頂樓啲熟食中心咧，都卧虎藏龍嘅。就算係阿蔡蘭咧，佢自己都零舍有一集話會係講下嗰啲。 是你有没有讲解一下呢，例如有什么好吃呢？ 佢嗰嗱，譬如你冬天嘅话咧，嗰度啲羊腩煲啦。 你讲油汗街市啊？ 我讲紧我全澳门嚟计啦，即系譬如盈地街嗰、那个咁样啦，盈地街嗰度。 所谓盈地街市有啲咩好食？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有啲会食羊肉啊，同埋有啲叫做炭烧咖啡啊，我自己都几中意下。 食泰国面又 OK 啊，系嘛？ 咦，系咩？嗰度有 南炸肉面嗰啲啊？ 系啊，即系我详细我唔讲啦。嗱、有几笪地方我推荐去嘅，自己寻宝仲加个人。一个就系营地街市嗰个顶楼嘅熟食中心，一个就系下环街街市，系啦，佢都系将附近嗰啲传统嘅嗰啲街边档咧搬晒上去，所以全部精英云集嘅所有熟食。 下环街其实而家都仲有好多街边美食噶， 入 晒 去街市啦，而家 入晒街市或者 其实佢都唔系噶，佢都有啲夜晚都仲开翻档仔， 好少啊， 好少啊，佢卖糖水都冇晒啦。 入晒街市，我中意食嗰个红豆糕嗰阵时。 我咁好啦，繼續講下啦，阿博士又講下。 冇，就係講食啫，冇嘢噶。係 啊，咁你講下有啲咩好食？ 下環街嗰附近。 全部啦。 有咩好食，即係令你印象難忘，甚至乎你而家已經冇咗咁樣啊？係近呢兩年喎，兩。 近呢兩年。 三五年啦，零三年之後啦。 冇咗，有邊啲啊？ 哎呀，其實就我反而覺得係，就算存在都好啦嚇，係會變得難食咗，而個原因咧就因為佢紅咗，俾阿蘇介紹過，都會有呢個情況嘅。 有啊， 即係佢可能未執，但係佢靈魂都已經失去咗噶啦。大家有冇呢一個同感咧？ 好憎嗰啲香港有時咧啊，好老實講，好怕咧嗰啲香港啲傳媒咧，即係介紹澳門啲食嘢美食啊。知介紹完之後咧，真係好多遊客啊去食咧，跟住你本身連本地澳門人咧都係食唔到噶。兼且咧嗰啲價錢啦、啊、升幅啊好犀利啦咁樣啦，連嗰啲店鋪裏面啲員工啊啲服務咧都會質素都會下降噶。 嗯，大家記唔記得咧細龜啊？ 嚇、啊！ 即係喺六記正對面啊，大概係喺十月初唔記得行過啲， 嗯， 啊瑞上街市再行入啲，係、啊、啦，即係有個比較矮啲嘅老闆，佢炒親面咧都係要扭下扭下條腰啊，好有台型噶嘛，佢就係俾香港傳媒介紹過之後咧，就奇門如市，咁佢工作過勞，搞到要提早退休兼收埋檔。 咁慘啊！ 係啊，即係你唔係人哋做生意係諗住啊，啲街坊幫襯咗咁多年都要照顧下大家，兼且自己揾夠食就算啦。咁唔係喎，賺到咁爆，佢唔做又唔係，做又唔係，結果選擇做咧就靠到自己。太辛苦勞損，或者係影響到食物嘅水準下降。 係啊，啲質素都會下降咯。 佢請唔到人咯喎。係 啊。 咁難聽啲講句啊，即係你唔係話個個人都話哇好有生意頭腦，有一個辦法令到食物質素又保持，跟住咧又可以發大自己嘅生意，其實好難啊，未必咁易噶嘛。 麥當勞。 其實最慘係嗰啲譬如路邊攤嗰啲咁樣咧，嗰啲最慘咯。 是 啊，即係自己做自己賣咁樣樣，佢又唔係話要求搵咁多，佢又好知足。 根本上佢冇咁嘅能力去請到。 佢根本上覺得係將自己手上呢一門美食做得好食，比佢賺錢更加重要，你明唔明 白？係啊。 你搵呢類咁嘅民間小食，你係要搵呢啲鋪頭先有好嘢食嘅。當佢覺得揾錢重要啲嘅時候咧，佢就會降低食物嘅質素啦。 求求其其啦，咁樣咯。 正如頭先所講，鳳城奪記咧，即係你食任何一間分店咧，都係唔好食嘅，唔知點解。 好食㗎。 個分店越開越多，但係食物質素越嚟越 低。反而你話黃奪記咧， 邊個黃奪記啊？你講清楚啲。 奪之記啊！ 係啊係啊係啊！ 係咪啊？ 唔係你講好嘢，你可以開名；講得唔好嘅，你就可以 講三名。佢係個沙蘭仔嗰間，竟然好食過喺噴水池嗰間 嘅。不過嗰間天價咯，我想講，即係但係 唔係？但係沙蘭仔嗰間唔係天價喎、 哦。都貴喎，廿幾三十蚊。 係，但係幾好食咯。 哦，係好食嘅， 係好食㗎，真係好食㗎。同埋佢附近發現有一間咧，嗰間乜沙蘭仔嗰個黃端記咧，嗰附近有一間咧食嗰個 沙蘭仔喺邊度啊？ 你講埋先啦，講翻嗰間嘢先啦。我想食嗰個叫雞湯米啊，一間都幾好食噶。 叫做咩興話諗下先。 係啦係啦 ，X 興啦。 係啦，係咩興啦？係 總之好好食噶啦，幾好都唔錯啦。 嗰條又係食街嚟嘅，係。 你同啲聽眾講下沙蘭仔喺邊度？ 沙蘭仔有喺一個白鴿巢附近，即係條斜路。 即係爛鬼樓再行入啲。 唔係爛鬼樓，唔係爛鬼樓，應該話十六鋪。 啊，十六鋪。 係啦，嗰附近有個停車場啦，即係嗰個有間加油站嘅。嗰度有一條斜路嘅，嗰度叫沙蘭仔咯。 哎呀，真係越講啊越心傷，越講啊越肚。 入面有間康公廟啊，係嘛？ 係啊。 再遠啲，不講翻以前細個咧，有嗰啲咩牛油糕、豬油糕好好食噶喎。 嗯，系啊，咩嚟噶？ 又系八十年代嘅嘢， 都系冇办法走出八十年代，所以即系我哋想集中盘点下零三年之后，但系都系好怀念我哋嘅美好八十年代。 咩嚟噶？猪油糕系？ 猪油糕啊，佢有啲杏嗰啲杏仁，唔系杏仁嗰啲叫咩杏？嗰啲果仁啦、啊，跟住同啲猪油所形成一嚿一嚿、 莫非就系切糕？ 唔系切糕嚟噶，系猪油糕。 十六版嘅， 好好食噶，细个时。 少数民族做嘅，系嘛？ 唔系，少数民族嗰啲系新疆切糕啫，但系澳门嗰啲猪油糕好好食噶，跟住又有 豬油膏之類啦，即係啲人話唔健康啦，其實都唔介意啦。喺廣州一餐半餐。 咁而家仲有冇豬油膏啊？ 而家冇啦，而家所謂豬油膏都係冇豬油噶。 啊，咁即係其實市面上食到豬油膏都係冇豬油。 係，咁就唔好食啦。係豬油好香噶嘛，同埋牛油膏又好好食嘅嗰陣時。 牛油膏係用咩做啊？ 牛油咯。 即一嚿嚿黃色的牛油， 係啊，佢真係整到一嚿膏咁樣黃色嘅，有啲果仁咁樣咯。 聽啲食家講咧，即係無論香港、澳門，其實好多街邊檔咧都用豬油嚟我嚟煮餸啊，所以特別香㗎。 特別香，特別好食咯。 唉，講真啦，你話唔健康喎，有排都未夠地溝油咁唔健康啦。 其實地溝油係咩嚟？係啲廢油嚟嘅整啊。 咪係咯，即係佢可能會加一啲工業用嘅油啊，可能係一啲嚇萬年油啊，所謂即係啲食肆回收翻嚟嗰啲菜剩翻菜啊茶渣。 冇啦，有一啲咧就成啲食店咧煮嘢食嗰時啲油唔想跌咗落地下嘅，佢老闆就話掃翻嗰啲油啊，之後咧係嗰個坑係。去游個坑渠嗰度咧，養啲小龍蝦，細細只龍蝦仔咧，去食嗰啲佢塞嘅食物啊。 哇！ 係嗰陣去淨化翻啲所謂嘅嗰啲叫咩啊？地溝油咁樣咯。跟住之後咧，啲小龍蝦再賣翻出去俾嗰啲出邊啲攤檔做燒烤咁樣咯。 唔係啊嘛！ 真㗎？ 邊度嚟㗎？ 廣州嗰啲咪 即係食在廣州， 所以我話去親大陸千祈唔好食咩燒蠔啊，燒嗰啲咩小龍蝦，其實全部都係有毒㗎。 佢啲蠔喺邊度嚟㗎？ 死咗啲蠔咯、啊！你諗下內陸地區邊度可能有蠔啊？ 唉，真係好係 咪啊？ 真係大陸真係而家越嚟越乜嘢都係食物、女人，所有嘢都係好恐怖㗎。 唉。 所以大家都是要好自為之啊！咁啊，我哋繼續探討啲澳門美食質素下降之謎啦。咁、除咗俾人趕絕啦、租金啦、咖喱瓜嘅，仲有啲乜嘢係影響佢哋或者係媒體之外？ 同埋咧，你會見到嚟家好多博彩酒店裏面乜都有得食。如果想啊，間唔中豪一豪，一千幾百咁樣樣食好啲嘅話，真係好多選擇。 係 咁。你搞到好多人反而會入酒店食，未必會喺街嗰度食，你變咗只可以做一啲中下檔嘅嘢。 阿烏博士成日食啦，金沙城飯堂嚟噶嘛，成日喐下都去金沙城食雞煲啊，食打邊爐啊，食翅啊嗰啲啦，係嘛？ 係咩？check 下阿博士嘅 Facebook 先。 乜夠？即係其實近學校啊，我都唔想㗎，學校咁威少食啊。 幾嚿水一餐對你哋嚟講都冇乜所謂係咪？求其咁樣。 求其幾嚿水係算啦，跌都跌咗啦。 當你一日都揾一萬幾千嘅時候，幾嚿水就唔係一個問題 啊。唔係咁嘅事啊。 真係可怕真係。 唔係，反而覺得你而家澳門咧，好似回歸咗之後啦，唔係回歸 ，sorry， 係賭權開放咗之後咧，你會發覺而家年輕人啊，即係而家除咗會好中意集中埋一齊去食下午茶嘅，你發唔發覺啊？ 係咯， 係好得意嘅喎，好興嘅而家，係咪都話下午茶咯咁樣而家我哋基本上女仔咧，譬如我咁樣啦，好少話一齊話去行街喎，唔會嘅基本上。 冇街行啊嘛， 冇即系以前点样都会行下街啩，即系以前会系咁。 一系咧就翻屋企淘宝，一系咧过香港 shopping， 系啦。跟住咧，而家就系澳门约埋出嚟啦，几个姊妹咧咁就话下午茶啦。而家个个都系咁噶。 又但又话要减肥喎， 系啦， 好矛盾咧，真系你啲姊妹真系。 系我唔知点解澳门好兴就下午茶呢个风气。 有咩做？有冇嘢做啊？ 佢冇嘢做，去食啦下午茶。系啊，边度食啊咁样咯，会系咁。 其實啊，即係兩種風格撈埋嘅，一種咧就係其實你澳葡年代咧都已經好興下午茶飲咖啡噶啦呢個風氣，咁但 我知，但係完全係唔同咗嗰種格調，唔同咗。 但係咧又有錢喎、啊，咁你又有咁多地方俾你好咯，咁去下酒店嗰度嘆 high 個 tea 啊，所謂 high tea 啊，係啊係啊係啊，下午茶酒店冇。叉叉咁樣咯， 係啊，喺 Facebook 嗰度影下相，打下卡啊，咁啊自拍下幾爽啊，嚇，啊，文俊哥， 我好少 Facebook 去拍下午茶，我冇乜食下午茶嘅，我而家都係一日食一餐嘅啫，最多。 哎呀，咁 窮啊嘛，邊有錢食嘢，大佬，求其咁樣，唉，好好臭臭得一餐過啦。 咁啊，講完呢個消失咗嘅地標啦，咁啊，又講完呢個美食啦，下一節會係講啲咩咧？ 嗯，咁咧，其實我哋都可以講咗兩集咁多集體回憶，我哋都可以總結翻，其實一個城市嘅集體回憶係咪咁重要咧？點解我哋要有啲嘢覺得係真係要保留翻落嚟，唔可以由得佢就咁消失咗咧？同埋就大家覺得澳門嚟家繼續咁落去會換成咩款呢？我哋下一集再講啦。